叔叔，咱们应该去第几站台？ 看看啊。走，去第二站台。 第二站台就在前面，我帮您拿行李吧。 王楠，你看你才来几天就忙着回去。 嫂子，我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，非常感谢。 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。 你嫂子说的对，王楠，下次再来北京一定要在家多住几天。 对对，下次叔叔在我家住上两个月，我们一起去香山找红叶。 这孩子现在满脑子都是摄影。 嫂子，您还别说，小明还真有点摄影天赋。 谢谢叔叔。 小明，等你放假，让你爸爸妈妈带你到我家来玩吧，叔叔可以带你去上海很多好玩的地方。 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上海有适合拍照的好地方吗？ 那可太多了，比如说东方明珠电视塔啊，外滩啊，城隍庙啊。对了，我们还可以去周庄拍照。 真棒，我都等不及了。 好了好了，车快开了，王楠快上车吧。 王楠，路上多加小心，一路平安。 好的，哥哥嫂子你们放心吧， 到了上海给我们来个电话。 好的，你们也多保重。小明啊，好好学习啊，叔叔等着听你的好成绩。 我一定努力。对了，叔叔您晚上要好好睡觉，不然的话明天会打瞌睡的。 这小子。